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天地有正氣啦，咁啊有個電話等緊嘅，咁啊而家打俾佢就係何小姐，咁啊聽埋呢個電話都唔聽噶啦，因為都即係我仲有好多嘢要講。咁喺接電話之前咧，咁啊即係都簡單講下成個事態嘅流程啦。咁而家就經過上個禮拜嘅200,000+1嘅遊行之後咧，咁就呢個林鄭月娥喺今個禮拜嘅星期一嘅時間，星期一嘅時間，咁就出咗一個所謂嘅 記者會啦， 就宣布就係話會呢、這個暫緩呢、這個逃犯條例修訂嘅草案，直至到另行通知啦， 就冇話一個時間表 啦。咁咧，甚至係覺得喺今屆立法會咧，即係今屆立法會講緊係2020啊，講緊係2020，即係去到出年嘅成屆嘅立法會裏邊咧，都未必可以再提上去一個立法會嗰度審議㗎啦。咁就亦都講咗一句就係話唔能夠提上去啦，咁即係咧政府亦都接受呢一個結果，咁即係話喺本屆直至出年咧都唔會咁輕易提個法案噶啦，咁即係其實你話係咪變相撤回咧？咁其實同撤回係爭好遠嘅噃，佢只不過我唔提啫噃，係咪？佢唔係話成個收翻埋喎，佢話我擺喺度先咯，即係佢死唔肯講撤回，但其實喺意義上咧就係冇咗噶啦，其實係冇咗，我唔講撤回啊，即係意義上其實。佢係冇咗， 你好 啊，何小姐， 係 咪何小姐啊？你好啊， 係 你好啊，我哋天地有正氣啊，你好啊，有咩想分享一下？聽唔到啊，收得比較差啲，係喂係，可唔可以揾個好啲嘅位置咧？ 係你唔係阿東啊？ 係啊，阿東啊，係啊，係。 簡單說，其實我很擔心這 些 人會開真槍，我真的很擔心。正如你剛才也說，今天整個運動竟然可以一個政府的人出來國家的人去也都沒有，不可能是一個負面，我很害怕他很擔心他們的人在上面。 哦，明。政 府欺人太甚，我真係好擔心佢可真慘，所以好衰，真係夜晚差幾啦。 嗯。 即係可能要保護富人之人啦，但係即係呢個係我自己真心嘅説話。 明白，即係都聽到大約嘅意思，因為比較窒少少，係因為比較窒少少，何小姐。咁啊，我都明白，即係你好擔心警方會開呢個真槍去鎮壓呢、這個去真槍實彈去鎮壓呢個示威者係咪？即係驚小朋友，驚啲年輕人會衝入去個警總嗰度，就導致到開真槍係咪咁嘅意思？咁我都明白嘅。咁當然呢個係大家都唔係呢個都大家都唔想發生嘅。所以我哋頭先喺第一節嘅節目咧，即係我哋都講一樣嘢，就話信任群眾。即大家都知道個代價是太大的，即應該唔，我諗如果有正常智力咧，就唔會衝入去嘅，因為即有正常嘅智力就唔會衝入去警總嘅去做呢件事嘅。咁因為有兩個問題咧，第一你衝咗入警總，咁你點咧？你係咪真係搶槍去起革命咧？因為即係你係搶唔到咁多噶嘛，你明唔明啊？香港30,000個警察，咁你淨係佔領咗個警總，咁你行唔到落去件事。係咪？即係你冇理由咁笨噶嘛。第二樣嘢，你如果要表達一個不滿或者咩，你衝入警總都係會有機會俾人打死咁。即係我諗，除非嗰位人士係想做烈士，但係我真係當然唔希望咁樣去發生啦。咁而第三樣嘢，我亦都覺得呢樣嘢亦都會大家會克制嘅，因為點解咧？就算衝咗入去，個民心一定唔喺你嗰邊，呢個係肯定噶啦。即係大家一定會俾佢做到好多口實，去點樣去鎮壓翻你自己嘅。咁係即係所以呢樣嘢，我覺得未必會真係會咁樣去發展落去咯。咁我哋當然唔想見到呢件事啦，係咯。咁喂，好多謝你電話先，阿何小姐。 係因為 好啊，唔該你先， 好唔該啊，唔該何小姐，係因為即係收得比較差啲，咁啊即係我都驚有啲大家各位網友聽唔到一啲嘢。好啦，咁我哋講翻即係成件事嘅 呢個星期 嘅發展啦。咁當然即係200万+1之後就有呢個林鄭嘅一個宣佈啦嚇。咁啊亦都喺裏邊咧就即係佢死都唔肯撤回啦，咁亦都記者問到佢話嗰個暴動嗰樣嘢，咁佢亦都話嗰個説法咧就係話嗱，跟住因為之前咧係盧偉聰出嚟先 㗎， 係警務處長盧偉聰出嚟講咗話，其實嗰晚咧就有5位示威者咧就暴動，就涉嫌咧就係被差除暴動罪嘅，咁但係其他咧喺下角度啊，喺其他嘅示威嘅場喺嗰個同一個地方嘅其他人士咧。咁其實就唔算係暴動嘅，佢哋係又唔係暴動嘅，咁啊淨係得嗰啲有暴動行為嘅人士咧就係暴動，咁呢個係完全講唔過去，唔合乎法律邏輯嘅講法嚟嘅，呢個係完全唔合乎法律邏輯。點解啊？因為你告暴動罪一定係有個非法集會先嘅，係咪？咁即係嗰啲人係啊，唔會俾人告暴動，係咪即係會俾人告非法集會啊？係咪啊？你係咪一樣可以秋後算帳啊？咁所以呢件事發展到今日，你係一定要承諾律政司係對嗰日參與六一二行動嘅人係一個和平示威，係唔會提控嘅，你先至可以收貨噶，先至可以令到嗰日參與六一二嘅所有人士你係安心嘅。如果唔係，你一樣係參與非法集結，一樣係參與一個非法集會噶，係咪？因為你先要有非法集會，你先有暴動罪噶嘛。咁你有人告得暴動罪咯，咁即係嗰場嘅非法集結啦。咁嗰個非法集結，而家我哋香港嘅法例係冇 A 區係非法集結 ，B 區唔係噶嘛。 佢只會逐條街告你， 係嘛？只要逐條街告你噶嘛。而家 佢告你添華道非法集會，然後就可以再加添美道非法集會，再加下角道同一條罪告你三次都仲得。 係，所以真係黐撚線嘅，即係呢啲嘢係完全唔合邏輯噶嘛。好啦，第二日我都估到點解嗰晚咧會盧偉聰開個咁嘅會啦，就肯定係第二日咧林鄭跪噶啦。咁好啦，第二日林鄭跪嗰日咧，經過咗即係200万+1咧，亦都經過烈士嘅犧牲啦。嘅之後，即係嗰個所謂嘅記者會啦，嗰個係道歉嘅一個記者會嚟嘅。咁嗱，200万+1遊行之後，傍晚你林鄭月娥你又發咗份 hea 撚到撲街冚家產嘅聲明 ，hea 鳩我哋香港人，又話我已經解釋咗啦，又話呢又完全冇誠意可言嘅。你政府你點撚樣做嘢㗎？係咪咁撚樣？係咪咁撚白痴啊？好啦，跟住到盧偉聰啦，咁大家都知道，跟住就係、是、到佢星期一係咪星期一啊？應該係星期一。好似係 太亂啦， 唔記得啲時序。好啦，跟住去到星期跟住去到就係呢個林鄭嘅回應啦，就係呢個話其實咧就係叫做名存實亡式嘅修訂條例啦，亦都係呢、這個唔係即係真係嘅，大家唔中意都係，其實佢係名存實亡啦。佢好似即係 佢死唔肯咁講，係可能係聆聽翻佢僅有嘅管治威信啦。 係啦，即係其實都係呢樣嘢。咁你話佢點解唔講撤回呢？嗱，嗰日就好吊鬼嘅。嗰朝早咧，大公就竟然有一個社論就話阿林鄭就會撤回噶啦，乜撚嘢噶啦咁。但又跟住突然又抽起咗嗰篇文嘅咁所以咧，到底抽起篇文係當然即係話唔會撤回啦。咁到底呢個唔會撤回嘅決定係中共嘅決定啊，定係還是林鄭自己嘅決定咧？即係呢個係好吊鬼嘅件事，我都係唔係太諗得明。我初時都係諗係中共嘅決定咧，為咗顧全一個直接管治。嗱，而家係直接管治噶嘛，係咪？嗱，你直接管治咪搞到咁嘅嘢出嚟咯，係咪？然之後我咪屌你乜要撤回咯，係咪？咁點解你個口死叫你老母個口，你都唔撚講個撤回兩個字咧？係咪？咁呢個一定係同面子有關。到底呢個面子係要保持住？嗱，我就咁樣諗嘅，我就覺得係林鄭月娥自己想繼續管治落去，佢話繼續3年要管治噶嘛。如果佢承認即係有問題嘅，咁好大錯嘅，咁又撤回又成嘅，咁佢嚟緊3年就更加冇得管治啦。佢自己覺得嚇，其實而家已經完全毫無管治威信可言噶啦。跟住落去3年，佢都唔撚擦洗旨意推任何嘅嘢噶啦，佢廢撚咗噶啦。呢個特區政府已經呢個林鄭月娥政府其實已經係廢閪咗噶啦。咁好啦，跟住就一個不情不願嘅一個道歉啦。一個不情不願的一個道歉啦， 啊，很多人就話佢係咪要用身體語言咧？係咪話要鞠躬道歉咧？啊，當然到最後佢就嘿口嘿面走出嚟啦。是咪就嘿口嘿面屌你老咪情心不甘情不愿咁样话致歉对唔住都冇一句啦。鞠躬都冇得最正係啲网民即刻搵返佢即刻鞠躬多谢选委。但係屌你老咪你而家道歉就唔撚鞠躬。咁係屌你老咪咪又系激撚化咗件事囉成件嘢。你咪又系戇撚柒鳩囉你冇撚解决个问题囉跟住佢嗰啲所谓回应应该系星期三呢个记者会。屌你老母跟撚住你老母係冇從來冇回應過任何嘅訴求你都知道係唔撚會收貨㗎嘛。結果就係有呢、這個621嘅今晚嘅一個事件。係咪、 再數落去有李家超我哋頭先有講過一下啦。 跟住呢就好搞笑啦佢嘅部署係咁樣諗嘅。佢點解會有呢個所謂嘅暫緩？暫緩到今屆都唔提噶啦，大約會咁樣諗啦嚇。點解會咁諗咧？佢咧就係博鳩你香港人嗰種金魚記憶嚇、三分鐘熱度。佢又咁樣睇香港人嘅，屌你示威遊行，你示威得幾耐啊？你包圍我，包圍得幾耐啊？你咁樣有三分鐘熱度，後生小朋友嘅嘢，後生仔嘅嘢，三分鐘熱度玩過就算噶啦。佢唔知道原來屌你，你乜個韌力到今日都仲持續緊，到而家都仲持續緊啊！ 同埋就算你覺得佢係玩過，就算即使個運動到呢一刻 stop 咗，你呢嚟緊呢兩三年，你都完全冇曬任何管治威信，冇曬管治力量噶啦，已經。 乜你當啲示威者係玩噶？而家乜你當而家呢班年輕人點撚解佢唔去玩，佢走嚟圍柒你老母，你個好撚過癮啊！你喺冷氣房，你係唔會知道佢現場有幾撚咁辛苦。我哋兩個禮拜100萬、200萬都出嚟行，點解啊？今次係同你林鄭政府曬冷啊，同你屌你咁樣成個制度曬冷嘅，其實係嘛？你估佢哋真係玩啊？玩就唔揾呢啲嘢玩啦。今次你如果你仲覺得咁樣係玩咧，所以佢咪屌你老母，咪擠牙膏式咯，道歉係嘛？你都唔理，一副傲慢嘅咁嘅樣，一副咁樣嘅尊容，屌你老尾，你憑乜撚嘢啊？你話乜撚柒嘢都做撚錯曬，好啦，正啦，原來發覺屌你老尾有啲柒頭。就走出嚟話，其實我哋就解釋林鄭嗰啲嗱，林鄭咧喺嗰個記者會裏面咧，我個解讀咧就其實佢係收咗皮嘅啦，其實即係呢條法案咧就真係收咗皮嘅啦。咁點撚知咧？屌你老母，好撚多人倒米啦！嗱，跟住中聯辦咧就講啦，就其實我哋係有必要立呢個嘅，我哋只不過係暫緩聽唔同嘅意見，再推唔同嘅嘢嚇，咁樣咧我哋咧假以時日咧，我哋就攞翻出嚟講噶啦。嗱，點解佢會咁撚倒米？嗱，佢個講法同阿林鄭個講法完全唔撚同喎，係嘛？點撚解咧？咁所以由此可见，点解中联办仲喺度讲呢个王振民仲喺度讲呢件事咧？即系仲喺度屌你谂咩咩咧？系因为唔认错嘅，原来就系背后嘅中联办咯。咁成件事系边捻个搞呢条咁样嘅？屌你咪条例啊！好捻明显咪就系中联办咯，及其港澳办系统而家搞捻出个大头佛出嚟啦，系咪？即系点样大头佛法咧？吓、阿辉辉。连到 T 董建华的智囊系咪？即都话要出一个投票，到底林郑月娥系咪可以继续管治香港咁样嘅？一个亲建制嘅一个咁样系嘛？即系都要出呢啲咁样嘅嗱，其实佢系令到整个中共嘅颜面扫地。我想讲，今次搞呢件事出嚟，系全世界嘅眼睛都望住我哋。喺200万人游行之后，全球嘅报纸嘅头条，我哋系几捻劲。 所以我哋而家好期待 G20 峰会到底佢问。当阿伟大嘅特朗普总统质问呢个习近平嘅时候，佢可以俾啲咩反应？我哋好期待嘅， 我真系好期待啊！ 呢一铺真系煽惑佢劲嘅， 系即系到底你会讲乜咧？提到香港问题嘅时候会讲乜咧？即系阿侵侵系嘛？同阿老习嘅时候， 系啊，其实佢已经预示咗咧，到时真系一定会串爆佢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今日特朗普今日系去咗德。加拿大做訪問就會面咗啊加拿大嗰個靚仔總理啦。咁因為之前都有試過唔少咧，講緊大半年前咧，咪話中國咪拘留咗啲加拿大人嘅，因為孟晚舟事件之後。咁 佢又問翻阿加拿大靚仔總理，就問佢：喂，你到時會唔會G20揾阿習近平傾下？咁阿靚仔總理冇乜點反應嘅，話可能啦 ，maybe 咁樣啦。跟住特朗普點樣回應佢咧？我扮佢，我扮習近平。我哋會全力協助加拿大。明處夠你啦！而家呢一刻 係啊，即係而家即係無端端你呢個林鄭政權就將香港啲籌碼雙手奉送俾特朗普，係咪？即係呢個係即係林鄭，你呢個係出賣國家嘅行為嚟，我同你講，呢個係叛國嘅行為啊！你背叛呢個習近平，你哋搞呢啲嘢背叛嚟嘅。中聯辦系統你搞呢啲嘢，你有乜嘢居心？中聯辦，你係咪想推翻習近平領導？我就覺得係啦。你呢个张晓明系咪造反？这个张晓明一定是造反，一定是造反，一定是勾结这个张泽民的系统去造反，推翻习近平，一定是这样子。我同你讲，很难定呢件事，系咪？串同埋咩同伙啊？有咩同伙啊？就系、是、呢个林郑月娥，系嘛？就系、是反你老味习近平，搞捻到你屌你老味一锅忧周身屎，今日系叛国嘅呢啲行为。系嘛？即系所以 咁，我哋食花生啦。 我哋食花生啊！呢啲咁仲有其中一个人，大家唔好放过佢，大家留意一下一个人系特别紧张嘅，嗰个叫汤渣华，嗰、那个汤十一衰十一冚家产，屌你老母玩靓妹衰十一冚家产，汤渣华，屌你老母涉嫌啦吓！屌你老母就系你呢个咁样嘅汤渣华，点解你咁谂热心去推嘅呢条法例？嗱，好多人就话其实系背后系佢谂出嚟呢件嘢。都唔撚奇啊！我覺得，即係始作俑可能係佢好心做壞事，就俾某啲幫，即係某啲屌你老尾中聯辦又好乜撚嘢都好，去利用咗呢件事，去搞大佢攞政績點攞表現，點知啊搞到一鍋粥，而家都仲撚未解決。 冇錯啊，因為佢有住深厚嘅法律背景啦，而且佢過往我留意到佢近呢一兩年，其實佢同中聯辦都來往甚密嘅， 係啦， 所以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懷疑嚟嘅。咁結果。领晒嘢， 如果领晒嘢啦，而家屌你老母，你仲喺度讲谂埋晒啲冇捻血性嘅话，仲喺度讲话咩？屌你老母，呢条法例系有必要啊！又话咩开头为公义啊？公你老母啦，汤家华，屌你老母，你呢啲咁嘅人死捻咗去啦！屌你老母閪，仲做嗱，所以咧，汤家华呢啲人咧，三姓家奴，屌你老母閪。变色龙双性三性加奴，你共产党咪净系用呢啲咁样嘅垃圾咯，咪用呢啲咁嘅人渣咯，你有咩好人会跟共产党揾食噶？爱国有乜好人嘅？屌你老母，建制里边有咩好人嘅？咪呢啲咁样嘅屌你老母三性加奴垃捻圾汤渣华乜捻嘢？屌你老母蒋丽云呢啲咯， 好唔好啊？你揾啲醒少少嘅得唔得啊？ 屌你有乜智力有问题？ 屌你老尾，又律师又医生，个个都戆捻鸠嘅，讲句嘢都唔捻识。基本上咧，咁呢个礼拜入边咁多个唔同嘅记者会，无论系林郑好、保安局长好、医院好等等等等， 全部笑料嚟嘅。 全部嘅唯一共通点就系、是，当开完一个记者会，就一定有嘢俾网民笑。 系全部系智障嘅你班人。真係白撚痴啊！即出到嚟係白痴仔咁撚樣啊！屌你老母！呢個李家超唔撚係白痴仔，屌你老母出嚟解話，真係白痴仔。仲有一個唔撚見咗，屌你老母！你盧偉聰出嚟講唔係白痴仔啊！仲有一個律政司司長去撚咗邊啊？屌你老母！個人呢？人呢？你老母閪就咁出份咁嘅，屌你老母喺網志寫篇網志話致歉，我屌你老母！你覺得自己係特朗普啊？你必要看自己那么看得这么重要？你是特朗普啊！你写篇网志，你发个推特，你发个 Twitter， 你就可以屌你老母，叫全世界睇你啊！我屌你个閪啦！ 我唔屌啦，我冇睇。 郑嘅话我唔捻屌 你，因为我冇睇到，其实直情完全系无视咗佢。 治乜捻嘢协啫？屌你谂啊！你而家就系要出嚟解决个咗个暴动罪嗰个问题啊！你就係要承諾不檢控六一二嘅示威者，嗱你咁樣咧，仲挽救得翻而家個最大嗰個問題係咪？嗱而家事情發展到而家呢一個地步咧，係嘛？得即係我哋即係示威者嘅訴求咧，就其實真係已經係變到好撚緊啦。最緊要即係對我嚟講啦嚇，對我個人嚟講啦，我覺得最緊要係第一係救人，一定係救人。一定是撤銷那五個暴動罪的控罪，一定要的，這個一定要撤銷的。第二一定要放曬所有被拘禁，應該現在是沒有人被拘禁的，應該就 而家就冇人拘禁緊，即係總之一定要幫呢個示威者去脱控嘅，即係撤控一定係重中之重嘅。至於要徹查黑警，當然係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徹查成個事件當然又好重要啦。 我哋亦都唔期望佢會自己主動徹查。係 啦，還社會一個真相啦。好啦，屌你老味，跟住你林鄭落唔落台咧？其實 I don't fucking care 啊！你問我。即係你林鄭落台，你咪換屌你有冇換嗰張建中上去換一啲垃圾？你根本個制度唔改變就全部都垃圾嚟嘅，一定係垃圾奶共啲人上去嘅啦，唔使諗噶啦，一定係屌你老母奶共奶中央，完全冇個人意志嘅，一定要跟黨嘅指揮噶啦。即係呢個係冇你習近平嘅政權一日存在，共產黨嘅政權一日存在，你一日就係咁樣噶啦。呢個根本係嗰個政權嗰、那個政制本身係出咗好大嘅問題，你唔去喐啊嘛。本來基本法寫好係可以令佢改善。但你而家系完全系改善唔到呢件事，系咪？因为你冇跟基本法做嘢嘛，你违反一国两制，违反高度自治啊嘛，系咪？你违反晒成个屌你谂乜设计啊嘛，你搞到咁咧一镬屎，你一日唔捻跟翻我个规则去做，你一日都冚家铲，我同你讲，系咪？仲有你呢个林郑嗰、那个记者会嘅回应，仲有几样嘢嘅，仲有几个重点，大家要留意。佢讲来讲去，讲来讲去都话佢自己呢两年做得好捻好，系嘛？即系呢两年难得嘅什么成绩乜捻嘢？ 难得嘅 呢两年你有乜捻嘢成绩啊？林郑月娥，我屌你老母！除咗一地两检过捻咗之外，我屌你个閪！你有乜捻嘢成绩啊？山竹打到嚟，你喺边捻度啊？屌你老母！全城喺度嗌救命嗰时候，你叫人翻工啊？屌你个閪！沙中线咧，地铁嗰啲问题咧冇捻解决过啊嘛！你有乜嘢问题你就龟缩，好似而家呢一刻咁样，你处理唔到你就龟缩，屌你摆出一副傲慢嘅神情，你根本就系一事无成，你根本就系一个冇捻用嘅人嚟嘅，即系你林郑月娥及其团伙，你根本就系冇捻用嘅，系一事无成呢两年，你仲够胆擘大只眼话自己呢两年做得好好？边捻个话你做得好噶？ 我就当你做得好好嘢叻叻啦，但系你之后仲捻叻，射嘅催泪弹比梁振英射多一倍。 好嘢啊！呢条八婆 出嚟游行嘅人，开头我都话哇多过董建华一倍，未够多四倍。 系啊，系历史上你创下咗嗱，你作为一个林郑，你系创下咗香港好多历史纪录嘅。呢、這個200万人咧，我想同大家講，200万加一呢個遊行咧，可以話其實100万已經係嘅。跟住200万加一嘅遊行係歷史上面係第一次，從來地球嘅歷史裏面係冇200万人遊行嘅呢、這個世界，係從來冇發生過，而係仲要係咁和平、咁理性。我哋即係示威者，即係你又唔難得，即係你又唔可以阻止嗰啲左膠啊，啲和理非膠啊喺度打飛機。咁實際上你真係一個舉世刮目相看，令到講秩序、講乾淨嘅日本大和民族都覺得你班香港人，哇，唔係啊嘛！即係你知啲日本人當我哋其實都係半粒蝗蟲噶啦，即係成日搞搞人哋個國家，係咪？即係，但係佢今次都係，哇！原來香港人係咁撚犀利，原來仲要得到係，我香港真係唔係中國人，即係我哋今次證明到香港人真係唔係中國人 ，Hong Kong people is not Chinese。即係佢完全證實到，係嘛？即係你仲喺度講來講去話自己兩年有功德啊！屌你老母林鄭，仲有另一個重點，佢話佢今次錯係佢解釋唔夠咋，佢話係自己 sell 呢個政策不力咋，解釋得同公眾同社會解釋得唔夠清楚，所以先導致咁啊！唔係我能力問題啊，一次呢啲事情咋，一次半次我答錯一題咋，我其他十題係啱，我九題係啱噶，十條問題咧我答啱咗九題，我呢兩年答啱咗九題，我正一條。 你啲求情説話唔使同我哋講啊，你自己同阿習大大講啊。 佢梗係同習大大講啦，其實呢啲説話。你老母閪，你系冇认过错啊！即系我想讲，你两次嘅所谓道歉，你系完全冇认过错啊！林郑月娥，香港人又点谂陈会收货啫？你完全都系冇谂认过错啊！而家你净系话你因为解说不足就呢行，你甚至唔系话你呢条例有问题，甚至唔系你嘅能力有问题，你嘅处事方法有问题，你嘅处理方法有问题。你是本身就根本是从来没有认过错，你只是说你自己解说不足，你没有道歉过，你没有向过警察开150枚催泪弹而道歉，你没有为过这么多香港人受伤而道歉，你没有为过整件事为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而道歉， 係咪影響咗幾多人翻工嘅生計？係咪？即係好似銅鑼灣啊，德記，即係頭先阿 Jamie 提醒咗我，好似阿德記燒味，即係嗰個銅鑼灣德記燒味嗰、那個，好似你同阿成咁就死啦！即係嗰個燒味佬斬叉燒佬嗰、那個嗰、那個嗰段網上嘅對話咁樣，係嘛？即係你係冇諗好過成件事。跟撚住屌你老尾，你個蔣麗雲咁啊就走，今日就走出 嚟無釐啦，喂喺度講埋啲鳩嘢， 就話其實係咪過兩月過兩個月就可以攞出嚟講咧？跟撚住最撚好笑、最撚大快人心就係民建聯即刻割席，即係幾樣嘢都幾有趣嘅啲建制派。 蔣麗雲不代表我， 係啦，亦都即係有呢個麥美娟嘅屌你老母事件啦，即係屌你老尾嚇。 即係我哋已經睇到咧，其實建制派內部無論係議員好，或者各個司局長等等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各懷鬼胎嘅。大家我相信佢哋內控得好緊要嘅，其實入邊 係啊，即係而家已經，所以咧，即係而家因為嚟緊又其實我又唔止係覺得係淨係選舉咁簡單。是整個治港的整個看法，現在是整個沉船，現在沉船是準備跳船的一部鐵達尼號，現在是沉淪落海。所以各位示威者或者各位的議事又好，示威者又好，即是各位香港人參與這場運動，有份參與這場運動的幾百萬香港人，不要灰心喪志，不要覺得不得，我們今次要贏，我們今次要得，屌你老母，不要再懷憂喪志，我們團結一致，今次要得， 冇階段性勝利噶啦， 冇階段性勝利嘅，係咪？ 係啊，好清楚噶嘛，切同唔切，冇中間冇空冇灰色噶啦，其實 即係亦都即係係中間亦都今次即係喺整場運動裏邊嗱，而家今次即係一個完全係一個新類型嘅一個嘅抗爭方式啦，咁亦都其實係我自己本人，我自己都好相信群眾，好信任個運動，即係我都唔想成日有啲咩大家內耗啊內控，係咪？即係我已經係好極端克制，好多人我都冇屌，即係 冇錯啊， 真係冇屌，我喺網上面都好克制嘅啦，已經係。其實好多人我好撚想開你名，大大力屌，大大聲屌柒你班戇鳩仔，屌柒你班撚樣！我好撚想，你知大家知道我唔中意搞私怨，係咪？即係就正如我今即係嗰日講話，即係我話民陣縮沙嗰啲咁嘅嘢嚇，有個即係嚟自某政黨嘅義工啊，嗰、那個義工我都識嘅，係咪？即係喺我個窩度留言講撚埋曬啲鳩話，講撚埋曬啲戇鳩嘢，我都廢撚事，即係我都好禮貌，其實我都冇乜屌柒佢，係咪？即係今次清醒啲啦。我亦都即係我個人亦都感覺到欣喜嘅，另外一方面係咪就係我原來即係我相信嘅呢幾年嘅對於運動，即係對於群眾運動嘅睇法咧，係得以印證，係成功，係 work 嘅。即係我成日講咗幾樣嘢，即係就話大家有一個獨立思考，唔使大台。如果你唔中意大台，你爭大台嘅，你咪做一啲大台，做自己認為啱嘅嘢咯。要聚咪聚，要散咪散咯。係嘛？即係呢樣嘢係我一直鼓吹咗幾年，我覺得係大家應該咁做嘅。你唔妥大台咪你出嚟啊！ 係啊，你做啲嘢 啊 ！Do something 係嘛？排除咗個大台咪得。今次係好成功地做，係完美實踐實行咗呢一樣嘢。我唔係話大家唔好誤會啊！我唔係話我自己係咩先知，我乜先知先覺，唔係咁樣。但係我係覺得咁樣先至係有效果嘅，係咪？即係呢樣嘢，亦都係即係今次呢一個運動點解得以成功？第二樣嘢好重要嘅，亦都今次實踐咗出嚟嘅，就係鳩華當權者，就係佢令到佢鳩華一個國家機器。即係咩叫國家機器呢？就係共產黨同埋呢個特區政府呢一個有公權力嘅集團，佢哋有公權力，有資源。係咪？你點樣加埋共產黨背後係地上最邪惡嘅集團？我成日講你唔好高估共產黨，但亦都唔好低估共產黨，兩樣係對呢樣嘢係平衡啊！你唔可以低估佢，但你亦都唔能夠高估佢。所以你點樣同佢鬥呢？你就要鳩話佢呢樣嘢，我講咗幾年啊，令到佢 error。點樣令到 error？ 就係做一啲佢估唔諗到嘅嘢。記唔記得我幾個禮拜之前都講過，係做啲佢估唔諗到嘅嘢。而家每一日抗爭運動裏面，每一日。 做緊嘅嘢我都估唔諗到嘅。 到底聽日會係點？會係繼續佔定係 繼續佔定唔佔啦？亦都示威者亦都自己實踐咗，由雨傘革命到而家，大家所累積嘅經驗，大家成日喺網上講嘅嘢，今次係執行同實踐到。以前記唔記得成日講 be water 點樣點樣？今次大家真係 be water， 大佬，你估我唔到我去邊啊？係咪？即係個劇壇嘅老大哥阿温迪倫先生，佢喺佢自己嗰、那個窩嗰度都講啊。而家即係佢同林鄭政府講啦，你而家要治水啊，唔係個個都治到嘅，屌你！即係佢一日講你 水工 係啊，即係今次我哋係用水工，你真係 be water， 我都唔知道佢哋會發生咩事。咦，咁我見到有一個即係做生意嘅朋友，即係 Barbara Wu Chen 咁樣就 join 咗我哋個嗰個睇緊節目啦。咁啊，對於影響到你哋中環商店嘅生意咧，即係我都我僅代表所有示威者向大家道歉。亦都僅代表即係天地有正氣節目，即係 對於受影響嘅群眾啦。 即係我就粗粗地，我膽粗粗地代表即係所有嘅即係參與呢場運動嘅人士，對所有商户造成嘅影響咧，即係我僅此道歉啦，亦都即係阻咗你哋嘅做生意、揾錢同埋生活嚇。咁、你參唔參加咧唔緊要，但係你心底裏面支持呢一班為咗香港嘅人、為咗香港付出嘅汗水、淚水，甚至係血水，甚至係生命嘅人，就希望即係大家 體諒 啊，同埋支持。咁好得意嘅，咁其實個社會。亦都希望咧，咁多位示威者咧，就記住，就係我其實同阿鄺俊宇議員咧個想法一樣嘅，大家都係不受傷、不被捕，平平安安回家去，快快樂樂抗爭來，係咪？同埋最緊要係不割席，係即係大家無論點都好，即係唔好割席，唔好再有一啲內耗，係咪？即係唔好話你challenge我challenge你啊！嗰啲人係咁噶啦，咩咩係咪？即係我有冇講過一句鄭松泰嘅？即係喺節目後段我都講忍唔住要講，係咪？我有冇提過嘅呢啲咩咁樣？呢啲咩組織 各有各做啦， 冇話邊個做多做少嘅。你而家嚟參與喺前面最做最謙卑嘅工作，你鄭松泰你嚟幫手搬下鐵馬、掃下地啊、執下煙頭咧。執下垃圾或者派下眼罩啦，派下索帶咧，冇人怪你嘅。就好似連胡志偉呢啲咧，今次都可以屌你乜翻盤一樣，係嘛？你估佢唔到嘅，即係我都好簡單嘅，即係我真係冇話門户之見嘅，即係我淨係站在群眾嗰一邊嘅啫。我就信任群眾，我就站在群眾嘅一夥分子嘅啫。我去參與抗爭，我都係屌你老母，匿埋塊面咁 啊！ 你叫我屌整呢啲整嗰啲，我咪整咯，傳嘢咪傳嘢咯，係咪？即係係要咁撚樣嘅，無論你係天王老祖啊，係咪？咁所以節目到咗尾聲啦，咁啊，我亦都深切希望嗱，呢個係代表我自己嘅啫，我真係希望大家唔好做傻事，千祈唔好衝入警總，真嘅，呢個係我嘅立場嚟嘅。即係如果呢個係大家群眾嘅決定要衝入去嘅，咁我亦都即係冇辦法嘅。但係我作為一個我自己，我代表我自己，我就真係唔希望再有任何嘅被捕或者係再有任何嘅受傷，因為我都會好心痛，好心痛。 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有良知嘅香港人都係我哋好重要嘅資產。 每一條生命，就或者係每一個良知嘅有良知嘅生命，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光輝嚟嘅。即係冇咗一個就冇咗。我亦都深切希望今次運動能夠取得成功同勝利，先唔好覺得悲觀先，即係。所以那些什麼咩燒乜嗰啲燒真人講嗰啲嘢咧，即係我完全都不會放在心上啊！唔中意聽咪唔聽咯，係咪？ 有選擇噶嘛？ 屌你都冇撚用噶啦！大家有選擇噶嘛？係嘛？愛惜自己，尤其是愛惜自己嘅生命，愛惜自己嘅身邊嘅人。唔好被捕，唔好割席。咁再一次為咗今次運動宣講嘅量。凌傑先生，致上最沉重嘅哀悼。咁最後呢幾廿秒咧，就係一條片係我拍嘅。咁就係當時佢啱啱即係過身嘅時候，第二日喺金鐘道嗰度嘅一個即係星下你了一條 lock， 咁啊去完咗今晚節目。咁各位就抗爭現場見啊！咁下個禮拜再見。 今日節目時間差不多，拜拜。